到星期一咯，唔知今个星期又有啲咩水务处嘅 tips 咧？ 啊，一仔真系聪明啦！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节水水龙头呢样嘢啦，有一啲咧可以有效悭水去到60%嘅，而佢嘅原理咧都系好简单嘅啫，就系透过管道设计优化，并且喺呢个进出水口嗰度咧加装节流装置，例如咧系一个起泡器啦，喺水中咧就打入气泡，除咗咧可以控制出水量、降低水流嘅速度，亦都可以防止啲水咧四处飞溅，减少不必要嘅浪费噶。 悭家本领第八集悭水花洒。 早晨，有咩帮到你哋啊？ 我哋准备搬新屋，想睇下啲花洒同水龙头啊，有咩好介绍啊？ 啊，呢几款水龙头咧都有好多人拣噶，因为咧比较悭位啊。 新屋嗰个洗手盆啊唔系好大，呢一款水龙头咧细细个，啱啱好。 呢款水龙头咧唔止悭位啊，仲好悭水噶。水龙头包装上面有一个用水效益标签，是由水务署发出的，标示了产品的耗水量和用水效益。标签上的水滴图案越少，就代表用水效益越高越悭水的。诶，老板， 两位客人想买水龙头啊？ 是啊。 哎，呢款水龙头嘅标签啊，只系印咗一滴水，系属于第一级别，系最悭水嘅。嗱，有呢个标签嘅水龙头咧，就系预先已经通过测试，证明水龙头系符合用水嘅效益标签计划所定嘅流量级别及效能啊。啊，所以咧，你哋可以安心购买使用啊！ 哦，我哋仲想拣多个悭水嘅花洒头、哦。花洒头有冇呢啲用水效益标签噶？ 有，可以过嚟呢边睇睇啊！嗱，呢一度咧，大部分嘅花洒头咧都有标签噶，例如呢款都唔错噶，属于最悭水嘅第一级别，比起传统花洒咧悭咗3-4成水噶。 老公啊！啱晒你啦，成日冲凉冲咁耐，咁嘥水。 最实际嘅悭水方法呢，都係冲凉就冲快啲啦。 你咁醒，俾个挑战你，限你每次只能够用花洒冲凉4分钟，我帮你计时。 吓？ 仲有，即刻订埋呢个水龙头同花洒头，而家俾钱落单。 系，多谢多谢。 咁请你过嚟呢边，我同你开单啦。 悭家本领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何生，你屋企用咩水龙嗰啲花洒嗰啲噶？ 你讲系边个牌子啊？定系 边咩类型嘅款式啊？嗰啲噶？ 我都系喷射式嗰啲啦， 因为花洒好难答你，即系通常都系嗰啲个圈嗰度扭，即系究竟系即系一柱擎天啦、啊，直跟住分开、啊、 水花四溅啦、 啊，系水花四溅咁样啦、 啊。哦，几多钱一个啊？ 哇，唔记得咗咯。 啊，好嘢啊，卢海阴你唔到啊。 哇，开始唔系、啊，但系咧，我觉得花洒，我有啲想换屋企个花洒。 因咩事咧？ 因为咧，而家屋企用紧嗰个咧系一个原装嘅花洒，即系咧嗰阵时新居入伙，咁然后就同老婆去拣啦。咁即系虽知女士对于嗰沐浴嘅套装咧，好有讲究嘅。即係要有浴缸啊，然後又覺得黑色好似襯翻屋企埲牆啊，成個得盡揀，你中意點就點。大肚泡話曬事嗰陣時係啦，咁我而家 但係而家生完咯， 所以我就有啲想換啦。點解咧？因為咧佢係跟一 set 嗰啲頂林蓮花灑套裝嚟嘅。好啦，咁頂林偶然都會用啦，咁但係咧個花灑我嫌佢唔夠力啊。我唔知两位以前咧，因为我以前屋企嗰只咧，同埋我外父屋企嗰只咧，系上面有4-5粒掣嘅。 系 咁嗰啲咧，啪啪个掣咧，佢就会变咗个超劲嘅冲力模式咧。然后你对住个膊头啊，或者对住个背脊肥一肥咧，你有嗰种 生好远 水疗啊， 系啦，有 jacuzzi 嘅感觉。咁所以其实我系木即系叫做物色緊一啲啱用嘅花灑，你知花灑你行入去灣仔嗰、那個賣嘢嗰條街， 係 啦，幾百款俾你揀，好啦，唔係嗰啲高級嘢啊，你行過深水埗。 无啦啦会有个阿叔就话埋嚟睇埋嚟揀，今日花洒连埋个滤芯做緊$300四 set， 再私人剩多一支滤芯俾你，咁佢又唔知有啲活性炭喺入面啊，又即係佢嗰有款呢係嗰啲活性炭嚟嘅，咁然后你可以换滤芯啊，然后可以令到你啲水啡出嚟又干净啲啊，又剩 咁犀利， 係啦，咁然后又话唔知点样佢令到嗰啲即係嗰啲出水孔呢整到好幼好幼呢，又可以令到就算同样嘅水压可以令到你个即係嗰个啡出嚟嘅水流呢又劲啲咁样囉。咁、 哦、 所以其实我好想换一个劲嘅花洒然后啡下。 但冇得试㗎。 冇得试，所以通常花洒都真係返到去先发现哎呀屋企唔啱用。水唔够。 水唔够。同埋最主要系你住几楼㗎嘛。 係係 係。即系住几楼，因为有啲即系譬如大厦嗰啲越高层呢啲水压就越唔够啦，呢个第一。第二呢就是要家庭即是家庭成员配合的。即是我不知道呢即是各位听众们呢譬如即是真是工作完一日之后呢去到冲凉嗰 part 啊。跟住呢你一开水喉嘅时候呢就滴下滴下咁样。跟住就山水喉啊喂唔好洗 菜住啊唔好洗菜啊。係我经常发生的呢样嘢係啊。係。 因为即系 share 咗嗰个水个嗰个即系水速啊嘛， 系 压力啊，冇错，系啊系啊。 我记得 好关键嘅。 我记得以前我屋企旧屋都系咁样，即系之前康山未装修之前咧，唔知点解我哋系唔明个原因嘅。 系 如果有人冲紧凉，厨房开紧洗菜咧，就会变咗冻水咯。 因为佢冲唔起个热水炉啊嘛。 哦， 系啊。 所以每次食饭前就唔系煮饭前就要问有冇人冲凉， 系 一开咗个炉咧就唔可以冲凉啦。 哇，最老土啊！呢啲季节啦，即系冻冻地，你冲紧个热水凉，突然之间有人洗菜啊，定系碌面咧，熄一熄啊，即刻闪一闪啊！ 咁大整蛊啊嘛！ 我相信喺香港啊，一条屋邨啊。一晚都听几十次呢啲声啊，真系香港嘅特色嚟嘅，可以话系系啊。 唔系三环市都系咁样嘅，三环市都系咁样嘅。有时即系开始冲下咧，佢又唔知道即系对方，即系话家人啦，因为间房佢哋每间房，譬如而家譬如一间屋里边，基本上间房都有个套厕噶嘛，叫做 系。 咁再加埋一个即系 guest 嘅 toilet， 咁嗰个又有噶。咁你唔觉意噶嘛？即系冲凉嘅时候唔会，譬如 announce， 喂各位唔该，我而家冲凉唔会噶嘛。咁可能喺厨房突然间开水洗菜嘅时候，咪听到 系我屋企系我屋企系冇套厕啦啊！ 我屋企都冇套厕啊！ 好，我哋今日嘅收获成 耶！ 咩？两位谂咗好耐， 谂咗啦。咪我喺度谂紧啊，有咩位可以入啊？你一讲套厕啊，仲可以话中伏啊，可以话系啊。 好啊，开始今日嘅收获流程啊。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刘伟恒啦，仲有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同埋三万市嘅老何。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 系啊，喂，嗱，下个星期啊，圣诞节啦，咁啊，老何，你嗰边啲圣诞气氛而家咩环境啊？ 好浓烈啦，即系呢个都系叫做即系感恩节之后圣诞节一个大节啦。嗱，应该咁讲，浓烈嚟讲咧，都系睇下个别唔同种族或者系嗰个朋友有冇时间嘅啫。咁而今年咧，我都算系咧。系过咗嚟第三年嘅圣诞节啦，去享受呢一个圣诞节嘅过程咧，我觉得咧开始慢慢似何主席啊、嗯。我记得咧当年何主席咧，我仲要系我哋即系好细个嘅时候，何主席为咗即系添加嗰种圣诞气氛咧，除咗啊喺节目里边分享过何主席扮圣诞老人喺凌晨嘅两点几嘅时候咧，即系咧好似。好似忍者咁样咧，就拎攞啲礼物放喺我同阿哥嘅圣诞物入边之外咧，我觉得咧，我真系身份调换咗啦，即系今时今日咧，我就做翻阿何主席嗰个身份。 哎呀， 就全力布置。我今年咧系唔需要家人帮手，我基本上屋企嗰棵圣诞树啦，跟住沙一即系前门嗰个嘅入边啊，出边嘅一啲灯饰嘅布置咧，今年啊，我一手包办。 喂，我记得旧年咧，老好话唔知咩买咗几百个嗰啲灯胆捆屋噶嘛，系咪啊？摆上屋顶度系咪啊？系咪咁嘅事嚟噶？ 系唔系冇灯胆，不过即系都系嗰啲灯饰啊，即系叫小灯饰咁样啊，买咗啲啷啷啊咁样嗰啲小灯饰咁样。咁今年咧就我自己一手，所有嘢都系自己设计。我就喺早三个星期开始咧，就慢慢布局啊。啊，究竟即系譬如嗰啲灯应该系应该啲灯放喺边度好咧？因为其实即系啲电咧有两个系列噶嘛，分别系日 电芯同埋插到电掣嘅一啲灯饰噶嘛，因为真系好唔同噶。因为始终系即系譬如如果系电芯嗰啲咧，就比较方便，可能我系我就咁搦起啊，咦呢度衬啲，我就会挂喺嗰个窗框嗰度噶嘛。咁啊，今年就做咗一件咁嘅事咧，呢个第一。第二咧，其实即系灯饰为咗环保啦，咁就咧即系喺呢一个嘅摊码嗰方面咧，我都入多咗两个嘅。 系 就系、是、校时间啦，究竟系几点钟开始着，同埋几点钟熄啊？ 哦， 即系如果俾你嗰、那个灯饰，我都纠结咗好几日。 吓， 究竟我系如果挂咗啲灯上去，我系究竟系俾隔篱邻舍睇啊，定系俾自己开心睇？ 哦。嗱，我覺得咧，隔離鄰舍睇係好嘅，因為有陣時咧，你自己譬如我屋企咧，到今日咧，即係仲有一個禮拜啦，我都零啊，因為太忙啊，關係未佈置過啦。但係有陣時咧，只要你望下隔離屋，哪怕係三更半夜咧，隔離屋可能瞓曬覺嘅，但係佢嗰聖誕樹仲閃緊，其實好有 feel 嘅，真係嘅。尤其是你落街咧，我咪話近排我成日中意一個人落個街度蕩啊嘛。你有陣時抬頭望到有啲屋咧，真係瞓曬覺，但係聖誕樹又好啦，或者係掛喺窗邊嗰啲燈咧，都偶然會閃一下咧。 閃啲咩色先？因為有時閃啲藍色啊、綠色咧，我就知道哦，睇緊 紅色嗰啲， 睇緊波，睇緊波。 佢係嗰啲燈膽啊，即係嗰啲嗰啲啊，燈膽嗰啲咧。咁你會有啲聖誕 feel 感染到噶嘛？ 係啊。咁嗱，其實我同阿隊長考慮都係一樣嘅，因為咧嗱，譬如佢有幾個 setting 啦，我自己撳嘅啫，其實喺個 app 嗰度就係分別啊，係黃昏嘅六點開始著，去到十一點鐘熄啊。定是凌晨的一点钟啊，定是着到第二朝早的零五的。即如果三个真的很不同的，因为队长你说得很啱的，就是究竟我的灯饰是给自己临睡之前出去望一望跟着就熄啦，定是去到不是，因为呢其实是因为一路着住呢，其实去到譬如有时啲隔篱邻舍呢，佢可能啲作息時間同我好唔同噶嘛，咁可能佢譬如凌晨嘅十二點鐘翻嚟嘅時候，因為喺呢個區雲雲裏邊咁多間屋裏邊，啊仲有啲燈光閃下閃下咧，佢都感受到個氣氛啦，定係覺得我自己即係臨瞓前，哦十點鐘，出去再伸個懶腰就入翻房瞓啦，咁我熄咗佢好啲咧，咁我選擇咗係中間去到即係三個裏邊啊，我係凌晨嘅一點鐘我先熄嘅，希望添加到一啲嘅聖誕氣氛。俾一啲隔離鄰舍啊，因為我覺得我今年隔離鄰舍咧，佢啲燈飾咧比較遜色咗啲。 哦， 即係第一户數唔多，第二咧佢哋啲燈咧嗰、那個霹靂程度唔多，唔勁啊。 你想點啫？ 係唔係？因為我試過咧，好似係上年同大家分享咧，我隔離鄰舍有一個咧，直情係擺到嗰啲譬如鹿啊大嘅鹿啦， 真嘅鹿啦， 係真嘅，好靚噶，真係其實係好架勢咁樣噶。今年遜色咗啊，隔離鄰舍，即係啲燈飾比較差咗，所以我就著到凌晨一點鐘，希望可以幫本區啊，添加咗一啲咧、那個叫節日氣氛咁樣。 果然係喬嶺啊！佢为本区嘅福祉服务啊！一哥咧，有冇搞下啲装饰咁啊？ 哦，小弟由细到大，屋企就系曾经出现过一棵嘅圣诞树。 系 咁啊，嗰棵圣诞树咧，如果冇记错咧，应该系唔知边年嘅清明重阳嘅时候就翻内地买嘅。 圣内地竟然有圣诞树买？ 嗱，佢嘅标榜系一个叫做 DIY 嘅圣诞树，咁你当一包咧，好似我哋 好服呢单嘢。 我哋一包好似个 size 好似一包香口胶嘅大细，嗰啲密实袋嗰啲，即系廿几粒一包嗰啲咁样，嗰啲 size 咁样啦。咁我就见佢大概你当可能五蚊有十包咁样啦，咁我就买咗大概廿包翻嚟咧，就送俾啲朋友。嗰时小学三四年级啊，即系送俾啲同学，觉得喂手信啊，我喺内地买翻嚟嘅手信咁样啦。咁我自己咧就静静鸡咧就收起咗一包。咁嗰包咧我就真系拆出嚟玩啦，佢系可以玩嘅 DIY 圣诞树。咁你打开嗰包嘢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咧系折埋咗嘅圣诞树， 系 两块嘅纸皮或者硬卡纸啊，两块硬卡纸，十字形交叠咗之后咧，就变成一棵树咁样啦。 系， 咁然后咧，佢就话咧，你系搵佢入边咧有包嘅粉末嘅，好似味精粉咁样大细啦。咁然后咧就话你攞个兜咧，就将棵树浸喺即系个 根部啊，浸喺个一个细嘅碟仔，即系豉油碟嘅碟仔嗰度，将棵树摆喺嗰度，嗰个十字嗰棵树，然后就将啲粉末 变大。 差唔多啦，佢将啲粉末咧抌落去啲水嗰度啊，然后嗰棵树嘅根部浸落去嘅时候咧，大概两三个钟之后咧，佢就会喺啲树嘅端位咧有啲白色嘅嘢冒出嚟。 咁神奇， 系啦， 科学嘅呢单嘢， 好科学。但系咧，佢大概维持咗一个钟之后咧，佢就会冇晒噶啦。 但系你喺清明买， 我唔知清明重阳翻买， 挨到圣诞， 所以我就系贪得意买翻嚟。而我系有摸过类似嘅质地，其实佢有啲似咩咧？好棉嘅棉花咁样噶。 系， 咁所以我本身以为啊，呢棵圣诞树我终于人生有棵圣诞树啦。佢嘅大细嘅手掌高度大细嘅咋，咁然后就谂住可以摆喺书台一阵啦，点知一个钟头就冇晒啦。咁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嘅原理系点样嘅，就系、是、总之佢就索咗啲水，就喺个浆嗰度，系啦，就浆嗰度有啲嘢飙咗出嚟咁样咯。 我 set 个程序分别系加水啦，同埋出烟， 审粉，佢冇烟出嘅，佢慢慢喺个浆度飙啲棉花出嚟咁样嘅， 呢、 這个人生唯一一棵嘅圣诞树。 往后你喺地球上有冇见过呢棵嘢咧？ 我冇啊，其实我有啲想搵翻嘅。唔系咁佢嘅圣诞树，当然佢都唔系真系写 Merry Christmas 嘅，但只不过佢就系有啲 写咩，有啲重阳节快乐。 佢有啲类似，因为佢硬卡纸嚟噶嘛，嗰棵树其实系一个十字嘅硬卡纸嚟噶嘛。咁佢绿色啊，松树咁嘅碌。咁當然佢紅色包裝，咁你覺得好有聖誕氣氛咁樣咯？ 哦，哇，神奇喎呢棵嘢！ 我有啲想揾翻， 香港有炒喎呢棵，咁神奇。我比較懷念咧，就其實我都好多年冇做嘅，就係、是一啲反而係最回歸原始嘅聖誕裝飾啊，即係唔好係樹添啦，即係嗰條金色嗰條條、剪開佢寫住 Merry Christmas 反光嗰抽嘢啦，跟住扮下雪嗰啲噴喺個窗度啊，咁我啲女咧偶然咧都會貼下啲雪人貼紙啊、綠車貼紙喺個窗度嘅，咁啊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咁樣已經幾足夠，或者有一抽燈飾仔咁樣點綴下咁樣啊，我啊冇錢買嗰啲時間裝置嗰啲啊，係啊，我夜晚。中间起身去厕所嗰阵，自己掹咗个电掣。 我嗰啲都系$10.28，我记得。 啊，林子都梗系啦，两个都肯。 你知道我哋啲年纪大，三点钟要起身去洗手间噶。 时间装置系爱嚟环保啲啫， 冇所谓嘅。咁我怀念都起身要去鱼丝嘅时候，佢顺便掹咗个电掣佢咯，一样有环保嘅意识嘅，老何。 想与你看出戏，七点半去看出戏，不管要看哪出戏，假使带我看出戏，超等戏票送给你，饮品我会买给你，水果我会献给你。我要看出戏，好想与你看出戏，七点半去看出戏，不管要看哪出戏，假使带我看出戏。 九点半热爱死你，一生永远记得你。 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都系圣诞歌嘅选择嚟噶。唱歌系陈慧琳啊，今晚叫做一出戏，转头翻嚟咧，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啦，上个星期已经出现咗，就有高汉文阿高 Sir 啊，一位非常非常之资深嘅舞台剧嘅前辈啊，而且系非常之风趣幽默噶。一阵间八点半嘅新闻过后咧，有高汉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正系处于经济转型期，好多企业，尤其系中小企，都面对唔同形式嘅挑战。香港拥有一国两制嘅独特优势，同时集中国优势同国际优势于一身。随住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相信香港面对嘅机遇大过挑战。李家超在香港工商业奖颁奖典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说，政府正是不遗余力协助中小企业加快升级转型，迈向数字化、绿色化和开拓新市场。他又鼓励大家善用各项全新措施推动业务升级转型，并将优质的香港产品打进内地和东盟市场。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总结今个会期的工作，一共举行29次会议，完成审议并通过32项法案，当中包括上年度开始但未完成审议的13项法案，又审议了169项附属法例。内会主席李慧琼说，连同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在立法会会议上恢复二读辩论的两项法案，今届立法会在头三个会期内一共通过了83项政府法案，相比上届立法会同期通过的政府法案的数目多出48%，标志着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之后，立法会摆脱了中日政治争拗的漩涡，展现出积极有为、善作善成的新气象。九龙城寨之围城电影展览即日起移师启德展出，直到明年4月13日。展览早前在机场抵港大堂举行，现在转到启德一个商场展出，将电影角色的对话和声效融入展览不同场景，被入场人士犹如置身电影场景中。除了发廊、冰室、后巷等经典场面之外，今次展览亦都新增五个打卡位，包括漫画摊、裁缝店、鞋匠店和牙医诊所等，还原80年代寨城风情。同场亦都设有餐饮摊位，售卖电影出现过的叉烧饭等。出席开幕礼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将会在九龙寨城公园举办另一场包括室内和室外元素的主题展览，围绕九龙城寨之围城的主题和有很多道具，现正筹办中，预计明年3至4月推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朝早持续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冬至前后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哎呀，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唔该晒，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联合主办一台公展过圣诞2024。 一期， 十二月十七号， 时间 晏昼三点。除咗有万千宠爱叶蕴仪、旅游乐园榴莲、欧海星之外，仲有佢。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张慈豪，我会现身公展会维园大舞台，同大家一齐预祝成达，到时见。 十二月十七号晏昼三点，维园公展会大舞台，到时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阿 Phil 林奕康初为人父，所以他特登就创作了一首嘅作品《摇篮下的歌》，歌词讲中了他初次同仔仔见面的画面和心情。知道就嚟做爸爸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即刻写了这首嘅歌曲俾他自己仔仔。今次歌曲更加邀请了新加坡的音乐人 Marcus 一起创作，交俾林宝填词。林奕康《摇篮下的歌》。 请谨记，从今开始，天与地就变了三人天地。多使你难过，让你花了力气，谁要难永远有曲，永远伴你。上至高音，下至低音，令你心坎声与沉，信心有些抖震，愿老遭如重任，你倾诉着莫问，无尽教训，我的伤悲就是林荫。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阿 Phil 林奕康《摇篮下的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他是香港资深舞台剧演员，曾经攞过最佳舞台剧男演员奖，几乎咩类型嘅剧目佢都演过。我哋有时仲会喺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见到佢添。手下留情，热烈欢迎好戏之人高汉文。 投入到永未止，在演戏演戏演戏。 好啦，咁啊，即系揭开咗高 Sir 咧，就喺呢个话剧团嘅生涯啦。好啦，首先咧，即系因为你系第一批嘅全职演员，系咪啊？ 唔系， 都唔系嘅， 唔系嘅，我系第。话剧团第九年， 我第九年噶啦，已经即系其实佢已经成立咗，仲系叫做市政局咩啊？ 市政局香港话剧团 系啦，香港话剧团，但个徽系咪都系嗰一样噶？即系好似 冇噶，嗰阵时系话剧团个徽号都系市政局个徽号嚟噶。 哦，即系唔系而家咁样样？ 呢个系后期公司化之后嘅标志嚟嘅。 哦。咁即系所以其实严格嚟讲就系由市政局伸展出嚟嘅一个。表演机构啦，简单一句， 系，因为嗰阵时市政局系有三个表演机构嘅，话剧团啦， 系， 舞蹈团啦，同埋中乐团。 城市当代舞蹈团， 唔系，城市当代唔系，中乐团，香港中乐 团，中乐团， 其实而家都仲有嘅， 香港中乐团同埋香港舞蹈团， 系啦， 哦， 嗰阵时就三个都系属于市政局嘅， 吓， 咁由后屘市政局冇咗啦，就变咗康文署啦。咁而家都系叫做系康文署资助我哋咁。 哦，但系就比较独立啲啦，因为而家已经系 即政府唔会管我哋行政嘅嘢，佢就系俾钱。 系 咁，然后你有翻个好睇嘅数字俾佢，咁佢就继续资助你。 哦，咁香港话剧团就即系陪伴咗香港好多年啦。咁即系高 Sir 都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啦。嗱，首先解释下，作为一个全职演员，其实。即系我哋知道，哦，电视咪就系拍电视剧啦，电影咪去演戏啦。咁话剧团嘅全职演员，佢系要翻工噶嘛？系嘛？ 系啊， 系点噶？ 翻工噶。 其实系点噶？ 所有同戏剧有关嘅工作都系关我哋事。 即系个景又要你揼咁啊？ 又唔使， 因为你做演员啊嘛。 至于系啦，咁总之同工而家嚟讲就系、是、公司所有同戏剧有关嘅嘢啦，譬如最简单喺台上面演出啦，即系成个舞台剧啦。有时譬如我哋叫做一啲细啲嘅演出啦，我哋叫做黑盒演出啦，基本上唔系一个台咁咯，咁不过都有观众喺度睇住， 系围住喺侧边咁样。 我哋一间我哋叫 black box， 即系一个 box， 好细嘅 area， 细嘅一个地方咁，即系可能百零观众咁睇，咁有一啲我哋做一啲叫实验性啲嘅演出，咁同埋我哋而家团有一个叫风筝计划啦，咁就系、是。欢迎好多未来嘅编剧家投稿俾我哋，咁、 哦、 我哋就睇咗佢嗰个剧本之后咧，觉得如果可以发展嘅，就叫佢继续发展。我哋然后就有一个叫独戏剧场啦，咁就唔系一个咩演出，就只不过系演员攞住个剧本，有观众啦，咁我哋就 读晒成个剧本出嚟。 系、 哦，咁我哋都要负责做呢啲嘢。 即系有少少广播剧嘅感觉，但系就大家企喺度咁样读出嚟俾。 坐喺度嘅， 系 几得意， 使唔辛苦？ 唔系因为广播剧，我哋录剧都系企喺度录噶嘛，教授。 有时我哋都需要企喺度。 系啊，好似会嗰条戏会顺啲咁啊。 有啲导演中意处理少少嘢嘅，即系佢又唔中意，诶咁乖咁坐晒喺度冇意思。咁可能会有少少喐动。 系。 咁然后呢个读戏剧场。嗰啲劇本如果再可以發展咧，咁我哋就會擺黑盒。頭先講過， 再 develop 係啦，逐啲逐啲。咁、哦、如果呢個劇都仲可以繼續發展，就會擺上台真正嘅台。 哦，咁 咯， 係。咁你每日係咪要即係準時翻去打卡嗰啲？ 即係咧，要唔要喂？ 以前真係要噶。 哦， 即係 初市政局年代嗰陣時係真係，我哋話點解好似？我哋啲藝術工作者嚟噶嘛，翻工廠 打卡喎， 要打卡噶，係啊，要打卡噶。但後屘我哋公司化之後就。啲行政就喂，你哋係咪唔想打卡？ 啊，佢簽到得噶啦， 我都係準時嗰啲翻工嘅，唔打卡咯。 你係咪真係有一個叫翻工時間㗎？即 係冇一個正式嘅翻工時間，但係通常我哋大約都會係，即係如果真係要排戲嘅時候，就會由十點 call 到六點咯。 哦， 呢、這個就係我哋 basic嘅， 係啦，基本我哋排練嘅時間咯。咁當然都會有喐動嘅。睇个导演要求咯。 哦，嗯、即系个机制大概系咁样。哦，譬如今年香港话剧团咧就拣咗几多个剧目啦，譬如五个，咁啊揾人啦。通常有几多人喺入边嘅？即系全职演员。 全职演员而家 你个年代咧吓，即系你啱入去嗰阵。 我初入去嗰年代，大概咁30个咧，咁上下啦。 哦，咦，佢都算系几多？ 咁就喺嗰32嗰度就拣人啦。 系、 哦、好啦，阿高佬，阿边个？ 兴有 casting 嘅，即系每个戏。即系好譬如我揀做呢个莎士比亚嘅奥赛罗咁，好你哋边个想嚟试奥赛罗，咁你咪自己报名试咯，咁佢唔揀你咯，即系即系其实佢心目中都已经有一啲人，咁、 哦、 但系我哋嗰 喺程序上都一定要咁样， 我哋会比较公平嘅， 系 咁大家都嚟 casting 嘅，咁当然。即佢如果冇一个人选，佢系唔会揀嗰个剧本噶嘛。即我哋好明白嘅。咁、 哦、 但系你有一个 casting 嘅时候，我就有机会去突破呢一个点啦嘛。 嗯， 系， 我可以有机会争取。习 惯望你在秘密恋上，是这幻觉，是这么漂亮，你却不懂意外附着。Oh no， 没有话说。夜里是我是你的印象，我眼中只有这路向，看不见你便觉受伤。梦里方可追寻爱真相，共你演一出完美剧场，生消苦苦痴缠爱真相，堕进星空的怀抱。 因为你是全职啊嘛，咁即系正所谓啊，做又系咁多钱，唔做又系咁多钱，咁会唔会有机会系有个演员，譬如好即系一年可能佢都唔中， 嗯， 但系佢又出紧粮嘅，会唔会有呢个可能性噶？ 有噶，因为我哋有几任总监啦，曾经有一任总监咧，就系佢会续约嘅之前会派个成绩表啊， 系。 即係口講嘅啫，咁就係你今年咧做咗幾多個主角，幾多個配角，幾多個閒角咁，然後主咁跟佢嘅主角咧就有4分嘅， 咁結果咧就三分嘅，即係一路咁樣三四四三二一咁啦。咁、然後佢就計你個總成績就話啊，你今年排第一喎、哦，咁 樣嘅 係咁啊。因為今年你得嗰幾分，咁我 交代唔到、啊， 唔同你做嘢啦、 哎。但係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個都係幾被動地，因為要 interview 先至可以得到一啲角色啊嘛。咁算唔算係被動咧？你覺得？ 其實而家少咗啲。以前是一定有 audition 的，即每个戏他都一定会给你们大家都去争取那个主角的。 是。 那你咪冇得话他你被动咯。 哦。哦，因为我都要施展我浑身解数。 我给了机会你。 但是你够不够好哦。 但是好。 但一个戏就得一男一女是男女主角啦。咁但係同埋有啲 两男两女 嘅。我通常当系两男两女啦。咁你其实有啲演员可能佢个质地。是比较喜欢啱做啲百搭嘅配角，咁咪永远都唔够分囉。 又或者可能嗰啲劇目其实嗰啲人呢多数揀嘅嗰啲呢都係某一隻演员佢好难摆喺主角嘅嗰个位。无论係佢表演嘅方式又或者佢嘅外形都係唔夹嘅。咁佢好唔着数㗎喎，会唔会 㗎？所以都係个总监觉得其实你喺个劇团都有用嘅，咁就继续做咗囉。 喔、哦。 嗰、啲都係一啲攞嚟讲嘅啫。 系啦，咁我哋不如问翻正题啦，就系咁你系边一款咧？你系咪抢手噶？ 我都曾经好抢手嘅，即系我后生啲嗰阵时候都，我哋曾经有个阶段系叫有首席演员嘅。 哦， 吓，咁我都曾经做过首席演员嘅。 系， 咁有咩好处嘅首席？ 首席演员佢其实最大嘅好处就系、人工多啲啦， 系、 咁同埋喺个场刊度写出嚟劲啲啊嘛， 系好似好似哇，首席演员， 系啊，张 相又大啲。 理论上咧就唔使做闲角嘅， 系 啊， 即系一做就一定系主角， 跑龙套唔使你做嘅，咁、但系有时都未必嘅，因为始终个团都系嗰廿零三十个演员， 其实你嚟嚟去都系嗰多人噶啦， 系啊，咁、所以有时都闲啲嘅你都要做嘅，咁但系多数都系主角。咁所以後來有個新總監，我哋公司化之後就有個總監就話、其實咁樣好難調配啲人啊，咁我就取消咗呢個首席， 首席 咁就變咗個個佢都可以用咯，點、用都得。 係，咁你啱啱去嗰陣有冇一啲演員係我哋識噶？ 我入去嗰陣時有一個演員叫黃子華， 嚇！唔系好熟，不过我识 听过下呢个名 字。哦，系、佢喺嗰度好耐噶， 佢系佢做咗两年咋？ 佢喺唔系佢喺电台先嘅系咪啊？ 我唔 sure 佢系电台先定玩剧团先。 系 我，但系佢玩完之后，佢都去翻电台嘅，好似。 哦 ，OK。 同埋后屘又做一轮编剧咁噶嘛？佢 系。咁佢嗰陣時都係全職喺入面㗎啦，已經 全職㗎。我入去嗰年，佢就喺玩樂團做咗一年啦。跟住我同佢就一齊做咗一年。咁之後佢就離開玩樂團。 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深海潛入最深追逐確與衝不同，沿途快樂自由陪伴我，美夢成真因你讓我到處去碰。最佳天气，春风化露，特林雨渗和。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炽焰扬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春风化露，泽林雨渗和。 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阳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迫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中，逐渴与众不同，如同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是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中，逐渴与众不同， 识噶 欧嘉文啦、 啊，哦，都系嘅， 系咯，欧嘉文啦、啊，罗冠兰啊，嗰啲， 哦，都系嘅，哦，嗰、那个即系生活吓、啊、或者生态系点嘅咧？因为咧，嗱，我哋成日谂一啲公司同事就系嗰啲咩部门啊，会计部啊，咩出纳部啊，咁但系咧演员同事，嗱，你哋又成日都会唔同岗位噶嘛？因为譬如呢个戏，可能你又做皇帝，佢又做徐松，下个戏又可能你又做两母女，或者甚至两父女咁样样，咁。呢班演员嘅日常个 daily 系点样样嘅？大家， 我哋嗰阵时，我讲再以前啲啦，因为我后生嗰阵时，咁、 啊、 都系好中意黐住佢哋啲大哥哥大姐姐咁，食饭一齐食啊，咁啊有嘢即系又听下是非啊， 即系咪多噶？ 你去到边都好多是非 嘅，点会冇咧？系咪 是非唔系一定衰嘅？ 系系， 咁都系人生嘅经历嚟 嘅。又真系几吸引嘅， 都系一啲你诶将来做戏嘅一啲 哦，系系 系啊， 啱啱啱， 系咯方法嚟嘅啫嘛，嗰啲都系。嗰阵时大家都关系好好嘅， 嗯， 同埋以前系好中意排完戏又去饮下嘢啊，咁 会唔会去论戏嘅？大家即系论下点样做啊，讲下嗰啲。即係我成日覺得演員咧，佢應該係平時真係好都係好 artistic 噶嘛。即係就算佢飲嘢都係講啊，其實呢個戲嗰個藝術嘅層面方面咧，我哋 係冇嘅， 唔講嘅， 唔係好講，即係好少話互相批評啊。 係， 即係大家都比較客氣嘅，即係唔會話喂你嗰度唔係咁做㗎啦，應該咁咁，即係好少呢啲出現嘅。 哦， 啊，我嗰陣時做細咧，就有時會有俾人話下嘅。 係。 即係，但係嗰啲係真係好正面嘅提點咯，對我哋梗係好啦。 即係所以就一般都係譬如導演先至會出聲啦。啊，呢個戲想你點演點演點演。 同埋我哋嗰陣時都係比較乖嘅，即係以前嗰扎演員都係，總之導演話乜我哋咪做乜咯。 嗯， 啊，即係好少同導演拗嘅。 係。 但而家就 哦，我头先谂住问都系吞花落肚啦，点知啊？ 佢都讲得出嚟， 我好老实嘅。唔系咁时代唔同咗啫， 系 唔系都系正面嘅？我觉得即系以前就即系比较话中意听导演讲，咁而家都唔系唔听导演讲，但系大家都 有自己意见啊， 大家可以拎出嚟倾咯，啊可以倾多少少咁，譬如。同埋而家啲導演都好鍾意，喂，不如大家嚟傾下啲角色點先啦。 哦， 即係唔好一嚟就判死咗，一定係咁排。 哦 ，OK， 咁啊，跟住就嗱，個過程就可能有幾個劇目啦，咁啊揀人啦，揀人就大家開始進入一個漫長嘅排練期啦，就十至六啦。 係都唔係，哦，係每日都好漫長， 每日十至六咁排啦。 上低五個禮拜就排一個戲。 哦，五個禮拜，算短㗎啦。 你睇下咩戲咯，有啲而家好啲， 嗯， 因為以前有時排啲創作劇咧。即个剧本有时候可能都未系好成熟，就要掟落嚟大家去排啦咁。即系试过有啲好惊嘅就系、是，喂，好似都未系好稳阵，即系啱啱好叫搞通咗个剧本，下个礼拜做咯。咁即系冇噶，都系做咯。咁、 啊、 但系自己可能即系会点讲啊？即系冇咁稳阵啦，觉得自己冇咁稳阵，但系其实都得嘅。我哋曾经有啲导演都讲过话，做一个演员其实最好就系唔好生活一个咁稳定嘅状态， 嗯， 成日都好似就嚟跌落悬崖咁就系最好嘅。 因为咩啊？ 咁你嗰个演出先至会好精彩， 系 就唔会下下都好似好滑雅咁咯。 哦，咁你系咪成日都悬崖噶？ 有时都系 嘅。有冇得咧令到自己处于一个悬崖嘅状态噶？因为你想你自己唔滑崖，咁可能咧，但系所有嘢又真系好齐张嘅时候，咁哦，唯有就系令自己悬崖啦。咁我褪下格先，咁会唔会咁样做噶？ 其实有时好难讲呢样嘢，所以有时排戏就系咁咯，即系你排到好熟好熟嘅时候，其实你又惊嘅。哎呀，死啦！太熟会唔会滑牙咧？咁，咁但系排就一定系越嚟越熟噶嘛。你冇理由熟熟下，我突然间唔记得。 应该熟噶嘛，系。 我冇理由突然间唔记得晒啲嘢噶。咁所以每日或者每一个演出嘅时候，都尽量去揾一个好，即系尽量揾翻嗰啲好即时嘅感觉咯。 嗯， 所以你更加要好专心去睇个对手， 系 佢同你讲紧嘅嘢啦，或者现场发生紧嘅所有嘢，你都要。好 alert 咯， 嗯嗯， 即系你永远只系有呢一个 alert， 你先至可以揾到嗰个悬崖喺边啦。即系如果你个人，我好熟啦，得啦，你讲啦， 系啊，咁样好易出事。 我总之就系、是，我你讲紧咩，我唔理嘅，我听到最尾嗰句你讲埋、我就嚟啦咁。咁呢啲就唔得咯，喺我哋嚟讲就唔得。所以就系，就算我好熟你嗰句嘢，或者你成段你讲乜，我都要好留心去听。因为可能会唔同噶嘛， 嗯， 咁你有咗呢一个留心嘅时候，你就唔会滑眼了。 系， 我所以做完一场戏，即系或者嗰个剧嗰晚做完之后，其实你个人好攰，因为你很 攰， 你好专心啊嗰、那个状态。 如若问我你为何现在未快乐？如若问我你正为谁人喷破？心里忐忑不安，情绪已动荡上落。如我说我是因你无言泪水随便跌落，如何令这两个人渐渐地隔膜？无论是我更努力情怀仍落魄，一切我所得到无法换现在快乐，唯有再次活于这时常自我的孤单感觉，能令你开心因此快乐，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日夜备受冷落。其实你与我都应该清楚，我的一生只追踪感觉，仍被你控制了喜与乐，这份感觉。尽量快乐，情人渐远，醉了时情怀如砸锅，心里的哭声埋葬在夜静歌，而每次我再想你，悠然在这刻，感觉寂寞。快乐，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日夜备受冷落。其实你与我都应该清楚，我的一生只追踪感觉，仍被你控制了喜与乐，这份感觉。开心因此快乐，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还是你抱怨我爱梦想之中追求，日夜备受冷落。疲倦了我最爱雨中漂泊，爱了杂着静静看雨落，瞒着我这冰冷感觉，不快乐但你不快乐。 Leon 嘅我的感覺啊，咁啊，阿高 Sir 講咧，即係好多時咧，一位演員啊，就喺台上邊咧，就要揾嗰份感覺啊。阿一哥啊，你都有咁豐富嘅演出經驗啊，站喺鏡頭前面，你會唔會你會點樣揾自己嘅感覺咧？ 我通常同對手試戲嘅時候都揾到感覺嘅，而小弟對上嘅試戲就係俾人打。 邊個打你啊？ 哦，遲啲大家有機會見到嘅。 我當時你感覺係點樣咧？ 我好痛啊！哎呀， 所以你就揾到你嘅感覺啦，你一定演得好好噶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跟大家讲过一句说话 act like, A-C-T-L-I-K-E, act like, 好像做到一样东西，即是个行动像某些东西。咁 act, A-C-T 的 T 可以省略，因为第一后面跟的是一个 consonant sound L 音 like， 而前面那一个音呢亦都是本身已经 voiceless 了啦，所以声带不用特别整停，不像我们讲譬如本身声带是震动紧的，可能是一个 vowel it it 个 a voice 的，如果后面的 T 音用了一个 glottal stop 来取代呢，我会听到个声带特别整停的 it， 跟着 it was。好啦，今日咧，萧叔咧就不如再举多一个例子，就系、是、本身一个 T 音字尾嘅 T 音可以完全省略，连急停都唔使嘅例子，就系、是、本身佢已经个 voice 已经停咗啦。俾个例子大家，譬如 lift，L-I-F-T，L-I-F，F 咧系一个 voiceless 嘅声音嚟嘅 ，lift 正常我哋个 t 咪出嚟啦，但系如果 lift 呢个字后面跟住一个 consonant 嘅时候咧，唔系 a i u 咧，我个 t 音咧可以直接省略，唔使转咗个 glottal stop 就咁省略。譬如 the lift was going up， 呢个升降机咧本身咧一个 past tense 啦，系上升紧嘅。当我哋想进入嘅时候 ，the lift was going up，the lift was，the lift was 可以咧完全省略个 t 音就咁 lift was 得啦 ，the lift was going up，the lift was going up，the lift was going up。咁当然你要读翻个 T 亦都可以啦，所以大家记住，如果个 T 音字尾嘅 T 音后面跟住一个 consonant， 而前面佢本身亦都唔系 voice 紧，可能系 P 音啦，可能系 K 音啦，可能系 F 音啦，可能系 S 音啦之类咧，咁咧我就可以直接省略咗个 T。有少少复杂嘅，所以萧叔今日专登再讲多一集，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多啲。咁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能令你开心因此快乐，甜蜜回忆今天于风中搜索。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好戏之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瀚文。 其实你与我都应该清楚，我的一生只追踪感觉，仍被你控制掉喜与乐这份感觉。 哇，你 keep 住几十年都咁攰，都真 系好攰啊！真系 系啊，系好攰噶。当然有时有啲戏都会 hea 咗啲嘅，自己唔觉意。 诶，嗱，冇错啦，我有个问题，我想问啊，因为始终你都系全职演员啦，咁一年有咁多剧目啦，咁总有啲系好想做，又或者有啲系哇，好啦，遇上嗰啲唔想或者麻麻地嘅几个月啊，虽然五个礼拜啫，咁又要演出，你哋点样挨咧吓？想争啲想用个啃字嘅。 都是啃的有啲 嘢。因为演员是很真实的嘛，即 是 你不喜欢但你又要投入。 所以有时你去看戏呢，你会知道那个戏好不好的。你只是看到演员在台上做那些，哇，个个好像受緊苦咁样嘅，喺度挨，系咁挨，挨咁挨嘅时候，你就知道哎呢、這个戏一定不好啦。你都唔使理，你都唔使睇结局。咁所以对我哋嚟讲，即是无可避免遇到一啲可能唔系咁好嘅剧本啦，或者有时导演手法你又未必接受到啦，咁你点咧？就系、是、唯一就系、是， 讲讲得衰啲啫，你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咁、啊、你都要，你都要，你都要做噶啦。咁同埋做嘅话，你唔开心又系做，开心又系做。咁点解唔开心去做咧？ 系 因为你做戏其实都系英文都系 play 啊嘛。 嗯 你都系玩噶嘛。 系 系啊。咁、你唔 enjoy 嗰个 moment， 你玩咩咧？不如唔好玩。咁所以有时即系出边有时有啲人问我，喂，如果你撞到啲嘢唔开心咁，你唔做咯，一系， 嗯， 哦，系最简单嘅做法，啱啊嘛， 系啊， 你点会推戏噶？ 我哋冇得推戏噶， 系咯， 系啊， 即系冇得唔做噶， 冇得唔做噶，咁系咯，咁你冇得唔做，咁你点？咪开开心心做咯， 哦， 你无论每一个演出，就算佢成件事几唔好都，你梗揾到一个 enjoyment 嘅， 嗯， 即系谂到啲嘢去玩去，咁你就会做得开心咯， 系。 咁你开心嘅时候，观众就唔会觉得你个戏唔好睇噶啦。 嗯， 好奇怪喎，唔知点解喎。 哦、啊，即系你大部分演嘅戏，你都系用呢个状态去做到嘅。即系换句话讲，我哋好少见到你唔开心啦，或者 少啲嘅。如果你见到我喺个戏度唔开心，哇，嗰系死噶。 因为咧，嗱，我成个我真心系好佩服舞台剧演员嘅。而家呢十零廿年咧，就大家比较熟悉，即系叫做识咗一批比较明星啲嘅舞台剧演员啫。咁、但系其实喺你入话剧团嘅年代。大部分嗱，歐嘉文我哋都可能係呢十零年我哋先認識阿羅冠蘭，可能都係因為佢喺 TVB 教戲，或者佢有做電視劇。 我話春天係太爆啦，咁所以大家 知道。咁就大部分啦，大部分嘅舞台劇演員我哋係唔識噶嘛。好啦，咁但係相比於 你都唔識我啦， 可能係啲近年， 即係而家係近年，即係叫做做下電視嘅劇演出。 你會覺得啊，呢個人都熟口熟面喎，啊係咪特約演員啊？即係可能係咁樣諗咯，係唔知呢個人喺邊度嚟？ 同埋係好奇怪，唔會係因為睇。咗舞台劇先識我哋噶嘛，好、多時都係因為睇咗 電視或者電 影演出之後， 哦原來佢高學文， 係啦係啦，倒翻轉頭認識， 倒翻轉頭認識。 夜將回憶般凄美，如親力卻很疏離，人難把他緊抱起。夜讓回憶找到。相依仿佛不离，然而当天早已死，如今得我一个人，唯把伤痛都强吞，埋手于各种工作，盼令我分手。然而亦有些东西不可以变更。即使不可当主角，亦送上这配角的肩膊。何日当你有泪如我，这臂弯仍然为你开，你已找到心中的主角。但这配角对你的感觉，不改变，不懂变，谁敢慨倒装在你的风采。满是爱，夜将回忆般凄美，如亲昵却很疏离，人难把它紧抱起。让回忆找到你，仍相依仿佛不离。然而当天早已死，如今得我一个人，唯把伤痛都强吞，埋手于各种工作，盼令我分手。然而亦有些东西不可以变更，即使不可当主角，亦送上这配角的肩膊。何日当你有泪如我，这臂弯仍然为你开，你已找到心中的主角。但这配角对你的感觉，不改变，不懂 是我。送上这配角的肩膊，何日当你有泪与我，这臂弯仍然为你开，你已找到心中的主角，但这配角对你的感觉不改变不动变，虽感慨都装在你的风采和满是爱。 所以我就话特别佩服嘅就系，因为举个例，你系电影哦，你拍呢套戏红咗，跟住佢有好多机会，片酬会加。哦，电视剧佢可能个剧爆咗，佢有好多 fans， 报纸见到佢。舞台剧咧，其实你完咗，跟住又下一套。我怀疑香港话剧团个票房都未必好影响到你添啦。吓，一阵再问啦呢个问题，一阵再问。但系你又做咗38年，嗰个点样可以令你一路做完又做？你我谂你夹埋都50-60个剧。或以上过百啦，一定系咪？ 过百噶啦， 过百。点样令到你哋一路又持续又持续地想继续做舞台剧咧？ 我入职第一日嗰、那个经理已经同我讲：，我哋呢度唔捧演员噶。如果你谂住做明星，唔好入嚟。咁所以就系、是、大家都好清楚嘅、即系我嚟做系唔系为名咯？ 系 利亦都唔系好利嘅啫。总之食你唔系，即系总之食得你饱啦。咁所以我哋就好集中，就係去做戏啦。点样研究个剧本，点样去做好个角色，其他唔諗㗎啦。 淨係呢个门槛我諗都已经係真係可以 recruit 到一班鍾意演戏嘅人啦。 係呀、啊。 係囉。 即係如果你諗住 做明星嘅嗰啲 走嘅，你就走㗎啦。咁所以我哋就係基本上都係我做完呢个戏我又有下一个戏啦。即係好 enjoy 呢样嘢嘅。点解我会仲喺呢个团？就系、是、因为个演出系不断嚟嘅，唔会话我做完呢个戏，哎呀死啦，唔知几时先有下一个戏。但我哋就系、是、演咗呢个就，喂、哎，我又有一个新嘅戏，又可以再去玩嗰样嘢。咁所以唔知系咪呢样嘢 keep 住我一路咁样做咗就38年啦。 哦，系 呢近呢两年就可能年纪大啲，角色少咗啲。 哦， 吓。系咯，咁就会比较清闲啲，但系又好彩又有另外一条路咯。而家我 就电视 系啊，就可以系开始有人呢个高汉文好似都做得下嘅，咁就 请咗我出去。其实可能调翻转咯，就系因为话剧团里面嘅工作可能相对地减少咗，变咗你有时间可以叉只脚出去多啲咯。 叫做多啲，但系我知道嚟紧嗰个剧季我都会忙翻啲噶啦。 哦。问翻头先一个好似比较敏感啲嘅问题啦，咁票房对你哋呢啲唔捧明星嘅演员嚟讲有咩影响呢？ 演员系完全冇影响嘅，唔、会话因为喂你呢个戏冇观众嚟睇，你我就唔同你做嘢，冇呢样嘢嘅。 但你哋都唔开心嘅嘛，冇人睇。 我哋好彩就好少话真系完全冇人睇嘅，点都有6-7成咯。基本上6-7成我哋都已经唔系几开心噶啦。 咁即系长期都系 OK， 入咗系 OK 嘅。 OK 嘅 ，OK 嘅。我哋起码都80%啦，最差叫做80%。 系 好彩噶啦，我哋团，因为系咯，可能因为资金比较多啦，咁个制作都会比较系。即系落本啲， 又做得好啦，系好啦。咁啊，头先讲翻啦，咁个票房同你哋冇关系嘅， 冇关系嘅，同行政嗰边有啲关系嘅啫。 系， 因为佢哋都要俾翻个成绩政府嗰边睇嘅，即系康文署嗰边睇。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太差咯。咁、但系佢哋亦都明白嘅，即系因为我哋都系一个叫做多元化啲嘅剧团。咁我哋有時都會試一啲新啲嘅劇本嘅，咁、可能哇呢、這個太新，啲觀眾唔接受，咁佢哋都 OK 嘅。總之你唔好長期係咁咯，即係如果你成年嗰個票房都係，喂你得嗰3-4成唔得嘅喎，咁咯，咁就到我哋都擔心噶啦，可能成個團都要接。 OK， 但係好應該唔會點出現呢樣。 我見毅然變了你，為何？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唔系演紧戏嘅，系真 的。啊，你即系何生都即系从事广播界都几十年啦，即系比我资深啦。其实你觉得啊，广播系咪都同演戏息息相关咧？吓， 息息相关。即系如果演戏嚟讲，我最深刻嘅印象咧，同埋而家喺三环市熟悉我嘅一啲嘅朋友咧，佢都俾咗个称号我噶。 系。 系啊，因为得到阿刘导嘅赏识嘅关系， 哎呀， 咁啊演出过之后， 你啦你啦， 我、啊、你知唔知？我嘅称号叫做咩？你知唔知啊？ 咩 称号？吓，即系本来嗰场戏咧，我应该大概演咗三至四分钟啦，拍咗几 take 啦，咁啊，但系最终嘅结果系净系得对脚咧，系俾人认到， 同啲纹身， 所以咧，我而家系俾个称号叫唔系影脚演员啊， 系。 系啊，净系出系因为嗰个先系净系出到我对脚，咁啊同埋认得我啲纹身，咁所以变咗影脚。 喂，但系呢个喺某啲嘅工种入边系好吃香嘅，即系有啲叫手毛嘅嘢或者叫脚毛嘅嘢噶嘛？ 系咩？ 即系咧，即系系 model 嘅毛，手毛 model 嘅毛系啦。因为咧，例如可能有啲系影个 product 系影只手可能搽 lotion 啊，或者可能佢试对鞋啊，咁其实系有翻咁上下嘅 靓手靓脚， 系靓手靓脚先可以做到嘅。呢啲都 系啊，有阵时我哋咧要， 所以一仔你好识啊！你好適合係做，即係我覺得你朝住呢個導演之路行緊就啱咯。即係我、 其實我朝緊腳毛之路去行緊嘅。 唔係，因為明明啲戲係喺個腳以上嗰啲地方啊嘛，即係表情啊、身體啊、動作、肢體咁樣啊嘛。但係導演、副導演、一哥嗱，你咧就係腳毛嚟嘅，即係咧你如果對腳影咗出嚟咧都有戲咧就 good 啦。 啊， 咁咪好咯，即係啲演員咪舒服咯。咁我唔係㗎嘛，當日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我都喺現場，小弟都係呢個製作嘅其中一個副導演嚟嘅。 哦，咁啊，好多時就導演都未必會跟剪接嘅，係咯。 唔係，但係如果導演同個演員講聲都好啲，因為你快樂版嗰陣時咧，即係 call 齊鄉親父老喺一個即係祠堂嗰度，各位鄉親父老，小弟啊，終於啊係有呢個演出嘅機會啊，大家準備好未？咁啊片場大概係咁樣，我演嘅時候啊過咗啦。系啊，对脚咯， 系唔系？但系呢个咧，其实老可唔系就系你系咁嘅，因为话说咧，最近咧某一位刘姓嘅主持咧喺呢个大银幕上面咧都有演出啦。 哎，我好投入噶， 而咁啱咧，即系呢套电影咧就早排有个优先场或者首映礼咁样啦。咁啊，刘姓导演即系作为演员，当然系有被邀请去呢个嘅首映礼啦。一入到场，第一个问题。喂，我个有几多个镜头正噶？我 系 啊，系咪有大 Y shot 啊？唔系，系咪有 close up 啊？影住我正面啊， 冇错 写啊咁样。 咁当时咧，我就同一位啊张姓嘅同事，因为佢好似咧就好了解呢个电影嘅， 有份参与下啦， 参与嘅后期制作嘅。佢竟然讲咗一句喺开场前，我喺我太太隔篱，佢仲讲咗句，咦，好似剪剩把声啫。當時咧，我記得我面， 哎、 劉姓導演面色一沉，唉，今日叫曬啲鄉親過嚟，希望睇到我講係唔係同意咁樣。 唔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技巧嚟嘅，所以當劉姓主持見到自己有幾個大頭嘅時候咧，喺個戲院入邊振臂啊，冇功夫齋振臂耶。 嗱，所以我明嘅，不過我好同情你嘅遭遇啊，何生。我试下再揾翻嗰套戏，睇下仲有冇嗰啲即系 behind the scene off 啊 ，making off 嗰啲，帮你剪翻出嚟啦。OK， 咁好啲，咁好啲，系啊， 一间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本港建造业去年整体工程总值超过2500亿，政府将继续致力投资基建发展，以满足经济和社会需要，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他又话，鉴于未来的庞大投资，政府有需要扩大基建人才库，满足社会对基本工程项目的效率和推展的期望，迎接转型的需求。 宁汉陶喺项目精英学院嘅活动致辞时话：，香港会发挥好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得天独厚优势，喺祖国嘅坚定支持下，建立香港作为国际基建中心嘅地位。展望未来，政府会持续提升主要项目精英学院嘅角色，汇聚各地人才，促进香港成为项目推展嘅国际专业中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同葵青民政专员同埋当区关爱队探访区内嘅长者。麦美娟喺社交专页话：非常高兴能够再见到一班长者，当中包括一个108岁嘅婆婆。佢话自己早年嘅议员办事处开设喺附近，呢一位婆婆经常嚟办事处同埋参加社区活动。今日见到对方仍然系非常精灵，十分健谈。佢又话。长者们见到他们探访都非常开心，亦都说关爱队义工定期探访送暖，了解他们生活所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到访渠务处，了解部门的日常运作和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的最新进展。陈国基说，面对气候变化加剧带来的各种挑战，政府致力做好前瞻策略部署，加强各方面的预防和应变措施。他说各部门正全力提升应对能力，将恶劣以至极端天气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减到最低，而渠务处在防洪和清理淤塞排水系统方面正是担当重要的角色。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一次出舱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自10月30号顺利进驻空间站组合体以来，神19乘组已经在轨工作生活48日，先后完成和神18乘组轮换、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开展全系统压力应变演练、医疗救护演练等在轨训练项目，承担各项太空科学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十九航天员乘组目前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朝早持续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冬至前后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而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捉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我望住车窗外面变换的风景，有哪些景色是一闪而过，又有哪些是会念念不忘的呢？在回忆的浮光掠影之中，我记起我们路过的海旁、小桥流水、落雨的一日、临时买的一把遮，还有那一年冬天你送给我的那一部旧式收音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啊，星期一嘅晚上啊，9:36啊，咁啊，直播室当中有刘伟恒啦，同埋一哥啦，咁同埋三环线嘅老可连紧线噶，喂，嗰度几多度而家？ 系冇错，早晨。是而家5度嘅，系啊，哇，系啦，冇错，加拿大个温度差2度嘅，系。 系啊，喂，听讲话咧，你嗰边都近排啲落雨啊，打风啲起冚冚喎，系咪啊？ 哦，系冇错，有个小嘅旋风又嚟吹袭咗一个晚上啦。 系。 咁啊，即系通常呢啲风咧，或者系风暴一嚟到之后咧，咁啊，夜晚就哔哩嘣嘣啊，即系出边嗰啲玻璃啊，即系嗰啲声咧，因为啲俾啲强风吹啊嘛，咁啊，听到出边嗰啲边即系有啲嘢冧咗嗰啲，咁但系因为由于大风嘅关系，即系唔敢出去处理啦。咁啊，第二朝早咧就真系啦，即系喺外国生活啲朋友咧，经常都话系有两个动作要做嘅，就系分别咧就系铲雪同埋扫树叶啊。咁我系扫咗，我系扫咗足足系两日啲树叶咧，先可以咧系清理翻啲啊。 跟住又落翻雨，又嚟过。 系啊， 可以话狂风扫落叶啊，真系，唉， 冇错啊，冇错啊。即系同埋，我想分享一下咧，2024年咧，即系当我何亨喺三环市生活嘅时候咧，我想 update 下，即系有啲咧，即系回流咗嘅一啲朋友咧，就嗰时已经提我，唉，你觉得外国生活 扫下树叶啦， 咁我，咁我就吓。我當時是未感受到那種掃樹葉的失落的，因為當你一路掃緊樹葉的時候咧，一陣風吹埋嚟咧，樹葉又落翻嚟。咁我掃我掃嚟做咩咧？喺度懷疑人生喺度，一路掃一路，係啊，冇錯啊，懷疑。 喂，我想話咧，你用咩嚟掃噶？即係問多兩句先。 掃把啦，咁但係即係一般嚟講咧，都係買咗一個咧類似係捉鬼敢死隊啊！ 哦，嗰啲吹風機咧， 即係唔係吹風機， 吹過隔離屋嗰啲啊！ 背囊，喂，嗰個背囊咧分別係有吸樹葉啦，同埋吹樹葉， 我吸到㗎， 即係只係 哇！你有果木機啊？ 吸到㗎。 哇！嗰部嗱，我呢要講啦，嗰部機咧真係嗱，一阿老海真係鬧我一講啊！你真係何富豪，真係何富豪。我想講咧，因為咧 劉旅行與何富豪， 何富豪 互相開片啊！小弟張小優 何腳無親。我想講咧，嗰部機係咩咧？以前咧，我覺得好架勢嘅，就因為冇錯啦，因為我平時咧如果用掃把掃樹葉咧，即係掃到天光未掃完噶嘛。咁咧，有陣時咧揸車咧就會見到嗰啲，譬如嗰啲公園啦，或者係喺一啲即 係， 譬如高速公路附近咧，你就會見到一個人咧孭住一嚿架撐， 是 就係、是、好似捉鬼咁死對嗰嚿嘢。咁咧係一個好似一個好大嘅背囊嘅機器嚟嘅。咁咧佢就揸住一條喉啊，係一個好勁嘅吹風筒，跟住就飛咁樣咧，就嗰啲樹葉咧砰砰聲就吹走曬，同埋可以吸走曬。 嗯， 嗰部機咧喺我眼中咧， 冇錯冇錯， 即係得啊！即係維修公路啊，或者係富豪級嘅咧，先至可以擁有嘅啫。估唔到老何屋企都有一部。喂，你下次影嗰孭住嗰個捉鬼咁死嘅嗰部機，拍翻條片或者影張相俾我哋啊，駕駛下啊嘛。 哦，呢、這個冇問題啊，呢、這個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冇錢，應該咁講。嗱，富豪級咧，即係我啲同啲聽即係唔好即係感受到以為我真係好有錢先。即係其實富豪級咧係唔使自己吹嘅，同埋唔使自己吸嘅，佢通常都係咧即係。每個禮拜啦，即係定時間咧，係會有即係一啲嘅朋友過嚟幫佢收葺啦，即係嗰啲叫所謂園丁啊 garden 咧，即係有啲好有啲即係嗰啲叫做 花王 花園或者前花園嗰啲處理嗰啲人嘅花王係啦，類似花王，唔係花王種噶嘛，佢又唔係佢哋幫佢收葺嘅啫咁樣，係啦，咁我就因為家窮啦。咁我就要自己吹咯，嗰啲樹 係我喂喂唔問即係唔掃會點㗎？ 哇！唔掃唔得噶，唔掃咧，你好似咧積埋積埋咧，好似嗱，第一就係會淤塞啦，即係譬如去水位就塞啦。咁同埋咧，因為太多嘅落葉啊，同埋即係啲譬如真係你會令到望埋佢咧原先嘅花園咧，好似感受到一陣即係好似好唏噓嘅嗰個感覺。 哦，即係門庭冷落嗰啲感覺。哦， 系啦，冇错，嗰日一定要吹下同埋吸下。 哇，真系估唔到啊！我哋可以同阿老可啊分享下扫树叶嘅唏嘘啊，真系好难，好难有呢一种，好难有呢一种嘅感受啊！我哋好少，好少经历到呢一样嘢啊嘛。好啦，我哋今日讲完扫树叶啦，一个有咩好嘢？一个 诶，话说啊，小弟啊，早两三个， 其实我想继续讲扫树 叶。因为话说小弟早两三个星期前咧，就有一晚又系即系黐。阿刘队长车啦， 系啦，大家倾下偈啊。 咁然后大家就喺车上面咧，都系讨论同一个话题嘅。 今晚食乜好？ 冇错啦，即系除咗讨论呢个嘅一啲政治局势之外，我哋就讨论啊，其实食咩好咧？ 我哋唔讨论政治， 我哋听下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然后咧就喺度讨论食咩好，然后就喂。不如落灣仔兜个圈睇有啲咩好食。 冇错啦， 系啦。咁我就讲起哇，喂，其实我人生咧。都试过为咗食宵夜咧，或者忽然夜晚两点几三点咧，谂起一碗面啊， 冇错啦， 然后就特登踩单车出去呢、铜锣湾嗰阵时，一忽然系好中意食呢个嘅拉面啊，即系嗰间一条栏嗰间啊，系啦，咁然后就忽然好想食咧时候咧，真系两点几， 系， 咁又谂紧啊坐巴士定咩？嗱，而家就话有嗰啲 app 你可以睇哦，仲有几多分钟到站啦，但嗰阵时冇噶嘛，咁你又冇理由。坐架的士出去，咁然后就 贵个碗面， 系啦，咁然后就真系特登喺嗰阵时仲住紧太古嗰边啦，就踩单车踩咗半个钟出去铜锣湾 食碗面， 食嗰碗拉面， 系 好舒服。食完之后咧， 再踩翻单车， 尤其是呢个天气啊，因为暖粒粒，忽然好想食啲暖嘢啊，然后再踩翻屋企，咁然后咧就觉得咧嗰晚好似。人生好似做咗一件好劲嘅事，就为咗食嗰碗拉面，踩咗来回一个钟嘅单车咯。 我对上一个咧，听到一个咁嘅状况嘅咧，嗰个叫洪松任阿重哥，咁我哋约佢夜晚食饭啦，突然就重哥到啦，系啊，你坐咩车嚟？踩单车过嚟啫嘛，咁样样。跟住咧，佢系着到成身嗰啲即系嗰啲彩虹战衣嗰啲 friend 啦，跟住摆咗部唔知几多 gram 重嘅嗰啲超咩纤维单车喺度啦。咁跟住散 band 之后咧，跟住重哥你翻屋企啦，系啊，我而家走翻去踩翻屋企啦，拜拜。咁样就行咗去噶啦，咁呢个第一个啦。我想讲咧，我系非常之认同咧，即系今日好讲呢个题，其实好啱我哋三个男人听。嗱，正所谓啊，我哋叫做揾食揾食，系嘛？正所谓辛苦揾来自在食。 系， 咁我觉得咧，深思或者你突然真系好想食一样嘢，然后你踏破铁鞋路觅雪，你都要揾到佢出，揾到嗰样嘢翻嚟咧。呢個係男人嘅浪漫嚟嘅，嗱女士們比較少 嘅、我明白，因為咧呢個嘅感覺咧，其實即係喺大學時期已經有嘅啦。即係因為嗰陣時喺呢個沙田某一間大學讀書啦，咁其實好多時好多嘅外賣咧都唔會特登送入去嘅，因為都比較路程遙遠啦。試過咧兩點幾， 係 跟住啲同學話：哇，好想食嗰個熱香餅喎、 啊！係 咁點算咧？就踩單車 係。 就即係沿住中大，然後落翻去馬鞍山西沙公路，兜到去西貢嗰邊， 嚇 四點鐘食嗰個熱香餅， 即係因為有早餐食啦， 因為有早餐食，係啦，就計埋時間個半鐘踩到過去，就去食嗰個熱香餅，係啦，食完之後踩翻去，啱啱好六點朝頭早瞓覺，就係有好幾次都係咁樣，又或者係夜晚十一點幾十二點。好想食烧卖，咁点算咧？咁你知烧卖咧？ 嗱，我想讲，我晚晚喺架车度咧，我都同阿一哥讲一啲新嘅。喂，我今日好想食糯米鸡，即系我突然之间，喂，今日咧好想食粽喎。你就嗰下即兴好玩。 嗱，烧卖已有人讲噶啦。喂，其实小卖部有嗰啲叮叮烧卖，唔系咧，我想食鲜虾，要一笼笼蒸笼蒸出嚟，咁点算啊？上网揾，咦，大围有，踩出去。就即刻半個鐘踩單車出去，嗰陣時係，所以啲人話點解你嗰陣時成日踩單車，但係減唔到肥呢？就因為踩出去就係飲夜茶啦，食煲仔飯啦，跟住有一間係食潤腸啦，跟住踩出去食呢個快餐店啦，又或者試過真係好簡單，想食呢個嘅雪糕糯米糍，就踩出去便利店就食個雪糕糯米糍咯，來回一個鐘啊，我哋仲要踩翻上山，即係踩斜路上山，但係覺得。嗰下就係青春，嗰下就係熱血。 我而家都有噶，都好青春。我都你譬如咧，嗱，你淨係講便利店啦。我係嗰啲好執着嘅人嚟嘅。譬如咧，上個星唔知早兩個星期就我喺車度突然之間，哇！如果而家咁夜，好似啱啱凍，而家收工可以食一個鳳爪排骨蒸飯就好啦。咁結果我就真係揾，我真係揾到，咁啊好開心啊！我記得有一次突然之間咧，嗱，其實係完全冇原因嘅，只係突然之間啊。 我好想食某一隻甜筒，係一隻可力嘅甜筒。 哦， 係啦，咁咧嗱，有一段時期呢隻可力嘅甜筒咧，係唔係間間都七仔都有賣嘅，即係有時會賣曬嘅。好啦，咁我就喺嗰一下，好，我今晚就要揾到可力嘅甜筒。哇，咁我就係由東區啊，即係逐間七仔去巡，巡咗六七間先至揾到嗰下個甜筒，唔知七個半定九蚊。真係好好食！ 我都有類似試過，但我係嗰、那個絲乜落冰嗰個咯， 是啊、 就係、是、踢完波，哇，已經踢咗四五個鐘噶啦，唔得啊！今日好想飲啊， 係啊， 跟住就特登揾咗六七間嘅便利店 先至有， 再上網揾埋，哇！最近嗰間你要由筲箕灣行到去唔知邊度行半個鐘，行照行，就係、是、為咗飲個杯嘅冰咯。 啊，阿老可咧，嗱，即係香港都算好啊，即係。虽然而家即系好多嘅食肆会比较早闩门啦，但系譬如你要揾嘢食咧，都总有啲嘢食到嘅。咁但系咧，譬如去到阿老河嗰啲地方，即系吓佢数树叶就话好易揾到啫，树叶好多。但系咧，以三格，譬如你会唔会有一啲即系突然间有一样嘢好想食，跟住你真系踏破铁鞋去揾呢一种嘅浪漫咧？ 系，即系今晚犀利啊！头先有卢觅雪开晒名咁样， 冇嘢嘅。 我意思话，其实咧，我即系你其实开呢个题嘅时候咧，我哋开会嘅时候，我寻一寻， 系， 即系究竟踏破铁鞋，即系点样揾宵夜食咧？其实我都系说到香港故事噶啦，即系我最后嗰一次，即系呢一个嘅晚上时分，十一点打后，系收到屋企人嘅指示， 系， 我瞓唔着，有啲饿。因为其实我咧就好少夜晚食宵夜，因为我啲肠胃咧唔系咁好嘅。即系如果咧去到过咗某啲时间，一食完咧，第一就系、是、虽然好似系好瞓啲，但系咧我第二日个肠胃咧系会要还翻半日到啦。 系， 即系食宵夜，即系食完之后个肠胃咁样嘅。咁咧我就因为受到屋企人个指示啊，即系咧当年好似系咪？唔係我自己揸車啦，雖然同阿隊長都住喺同佢做街坊，咁啊收到指示咧，就搭破鐵鞋咧，就去到我哋鄰近啊住嘅地方泰安。 哎呀， 哎呀， 哎呀， 英雄地啊， 英雄地啊嗰度。咁咧我就記得咧，當時我就係幫家人咧準備咗有一檔串燒嘅。 哎呀， 即係個串燒檔咯。哇，佢嗰啲咁嘅汁咧，即係 排隊嘅嗰度要嗰間。 排队啊，排队噶、啊，系啊，咁我就我就拍低咗架车，跟住咧我就行过去，即系行，其实行大概都要20分钟嘅来回，咁啊来回嗰度都咩噶啦，八个字噶啦咁样， 系， 咁我最后一次系搭波啲鞋去搵宵夜咧，就唔系自己食，就帮屋企人买嘅， 系， 之后我喺呢边咧。基本上我覺得好奢侈噶，即係你啲 Plaza 又好，啲摩又好，啲食肆咧係唔會開到咁夜噶啦嘛。通常九點鐘、十點鐘之後咧就買唔到嘢食噶啦。係啊，所以喺呢邊可愛生活咧，三環市暫時講咧，我係從來係冇諗過係出去買宵夜。 喂，但係嗱，因為唔係講宵夜啊，即係直情係日頭都得啊，搭破鐵啊！因為咧，譬如我就好睇好多嗰啲即係喺世界各地唔同嘅香港嘅移民咧，譬如佢想揾一個好地道嘅奶茶啊，揾一杯哇，即係鴛鴦啊，或者食碟叉燒飯啊，大家都可能會真係哇，川州過省又好，不識啊，唔知即係十萬八千里又好，阿老海有冇呢啲嘅經歷咧？ 我試過有一次即係都係嗰種即係。啲朋友可能係分享，甚至係可能網上邊嗰啲所謂嘅 channel 啊，推介咁樣揾食咁樣啦。唔係話好唔好食，係每次咧，因為我失望咗太多次。 哎呀， 即係嗰種又喂，你諗下，即係仲要多一份思鄉喎。即係唔係好似喺香港跨區咁簡單喎，係跨省嘅喎。講緊跨曬咩啊？即係上落都起碼可能係三至四個鐘頭噶嘛。我就算而家去二浮啊，呢一邊啊，即係沙加面道啊，咁我都要踩兩個幾鐘頭車咋咁樣。但係當你去到咧嗰份嘅期望而落差咧，令我屢次都覺得啊，好似爭少少。即係譬如啊，乾炒牛河，好似唔係呢一隻嘅乾炒牛河喎，啲牛肉麵 亦都唔係呢一種嘅殺人 嘅。 咁所以係啊係啊，所以對鞋掛起咗冇。 但係老可講呢隻咧，我又覺得同我哋啱啱討論嗰款咧有丁點兒嘅本質上唔同嘅。 冇錯， 即係老可講嗰種咧，即係例如可能我哋可能去日本，哦話新宿有一間嘅拉麵，好好食嘅。 米 X 連 係啦，你要轉四個圈，再行個隧道，過埋天橋落去地底。行十二间铺你就揾到噶啦，你特登去到试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哦，都系咁样啦。但我同阿刘生讲嗰种咧，系你忽然好想食一种物品， 冇错啦。 嗰种物品咧，其实 冇要求嘅。 其实嗰种物品唔系话冇要求啊， 即系 其实你平时你行过系买到嘅，或者例如真系嗰个鱼肉烧卖。真係夜晚想食魚肉燒賣， 或者而家天寒地凍食碗碗仔翅， 係啦、啊，你行好多間鋪，或者係揾到一碗，其實比起你平時食嗰間咧，可能仲冇咁好食。但係嗰種暖粒粒同埋嗰種即興啊，係啦，你 好錯啊！嗱，所以即係你要做到踏破鐵鞋，你又揾到滿足感咧，我覺得啊，即係之前真係寫咗篇文章係講呢樣嘢。其實咧，你一定要唔好話降低要求，啊、你嗰個焦點咧。其实是那个食物的品质，即是不是品质，那种品种、 嗯、 而不是那个不 即是回忆的味道， 是啦，或者 想食的味道， 想食的味道，而并非那个质素，因为质素就很难的了，即是老老实实各个人的口味都不同，如果你是要怀着哇我要吃到最接近香港 100% 呢就很难，但、哎、我想喝一杯奶茶你冲出去找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呢一哥说的真的非常之啱的，就是话说呢那时候我还在你那边读书，咁有一日咧，我谂应该系凌晨一两点到啦。咁、 嗯、 我就喺学校附近，因为我嗰阵时租啲单位住，咁啊即系一住一间房咁样，咁啊唔知睇电视。 住当当啦，系当当啦， 系啦，住总之睇电视睇到唔知两点，突然之间咧就好冻啊！记得嗰晚应该系我谂三四度嗰啲咁样，总之就一河出嚟个口有气嗰啲咁冻啦吓。咁啊突然之间咧真系两点钟，我睇到个电视广告。就有一個阿 Jack 喺個盒入邊嗰個快餐店， 哎呀， 咁啊就話九毫九有 Jumbo Jack 食，24小時 drive through。嗱，當時咧，我想講咧，係冇手機嘅，即係冇網絡 嘅，唔使落，咩都唔使落。 但係咧，我係唔知道邊度有阿 Jack 嘅，我就第一，我係唔知道，因為咧冇手機冇網絡，咁我大約知道。應該不遠處會有嘅，但係其實你都要揾嗰時兩點啊。 係， 咁我就其實係兜咗 N 咁多個圈嘅，即係我諗我都揸咗成粒鐘車，即係來來回回咁樣，又三更半夜又唔係好識路嗰啲咧。嗰時冇導航噶嘛。喂，但係咧、我記得我好記得，但係我真係淨係要食嗰個包嘅啫。 係 九毫九子加埋税1.08元，我去到揾到阿 Jack， 跟住你屈 數牛， 跟住唔係佢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一個。Jumbo Jack， 跟住我真系俾咗1.08元，跟住一打开个盒，有啲烟雾出嚟。 哎呀， 哇！嗰下真系好感动。嗱，就系呢一种。嗱，老实讲，阿 Jack 成日都行到啦，但系你突然间嗰晚两点钟，你睇到个广告一打开，你又见到嗰啲人食得好浮夸，个样好好食，你又觉得好冻，同埋好孤独。你跟住就揾到嗰个包， 哇！ 嗰下不得了， 导演真系导演， 不得了啊！ 明明系肚饿啫，又讲到又话孤独又…… 喂，我而家可以谂紧今晚食乜啦？一个你估我真 系 心情 孤独系一件事，成班兄弟完成一个创举都系噶。 啊嗱，基哥话食煲仔饭， 我正正就系想讲，我正正就系想讲煲仔饭呢个时节咧食，唔系应该话而家已经少咗呢种感觉啦。即係以前咧，有啲食物咧都仲係叫做當做先至有嘅，例如煲仔飯。以前咧，其實你一過二三月咧，你已經好難可以揾到 嘅，可能秋天先有噶嘛。 係啦，我記得又係中學嘅時候，有一次係踢完波嘅三四月，其實已經好熱噶啦，係唔知邊個衰鬼無啦啦話，哇個煲仔飯好正、啊，但係三四月其實真係已經好難揾啦。我哋係由尖沙咀一路殺到落太子，就係、是、揾煲仔飯，最尾揾咗一間，其實真係你問我，其實唔係特別好食嘅， 係。 但係我哋覺得個壯舉係我哋由尖沙咀殺到落太子， 好似浩南哥咁 啦，揾到1001間，咁你覺得哇呢件事係值得影嗰張相去留念啊？ 係咧。 仲特登加咗软肠落去嘅， 冇错、啊。 有喂，有冇阿杨腩煲咧？ 嗱，羊腩煲都係 飯加埋羊腩煲， 即係呢啲時令嘢都係，尤其是過咗嘅時候俾你揾到咧，嗰、那個味道有零舍唔同嘅。 哇！今晚食咩好啊，一哥？喂，啊、你真係想？我本來今日你已經好攰 啦， 一聽到話哇要踏破鐵鞋揾好嘢食咧。哇！成個人精神， 其實都係嗰句嘅，物以罕為貴啊嘛， 係啊，做咩好啊？ 即係呢個時候 盤菜咁， 唔好食啦！ 啊，今晚食咩好呢啊！我真係覺得今晚我同一哥應該要嚇、離開直播室嘅時候 要揾啲嘢食嘅， 冇錯。老婆想食咩啊？我幫你食啦。 係羊腩煲，唔該，記得幫我跟碟菜。 别来吧，伶仃辜负身世，你是我那位？谁也学会拾得起，放得低。而眼泪吗，我不敢发挥，就如洞悉一切，乱世的情侣，谁亦满身伤势。秋烟的手势，以为惆怅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你让我有安慰，谁亦不必理亏。你别要再忧怨和惭愧。你寻我开心，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恨？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来莫里来制造爱，我不关心。爱情求开心，没有所谓的人，快别要破坏美好气氛，别在乎什么所爱非人，谁能？别望着狂抽烟的手势，以为惆怅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 嗰、那個歌詞可以套用翻去揾嘢食嗰度噶，精彩你佢贈我體温，你贈我興奮。阿 Jack 當年都俾到好多興奮，喂嗰下慕煙真係好感動噶。 够啦，导演。 我阿妈呢转去台北都有揾汉堡包食啊， 系咪啊？ 汉堡国王啊， 哎呀，阿 King 啊， 系阿 King 啊，你知香港都难揾噶嘛？ 系啊，系咪有兴奋先？ 系有丝兴奋嘅，抌低个仔，然后自己一个去食。 喂，老康，我哋去揾羊眼煲啦。 哦，系出出入入啊，我就中意如果快餐。 好啦，拜拜。